只见他出门后穿过大街，一直走到村东头一座三间土房前，轻轻地推开了栅栏门，来到窗户底下，压低了声音，他喊了两声：玉萍，玉萍，睡了没有？只听屋里传出一位年轻人的声音：谁呀？是我，你店考叔，快给我开门。哦，您等着。一会儿就听屋门吱呀一声开了，快进来。随着门打开，一个年约50岁上下、5尺身高的黑脸汉子进到了屋里。这位是谁呀？他叫张殿考。张殿考是村里的韦保长，虽说他是韦保长，可他明里给敌人做事，暗地里给八路军组织粮食、衣物、布匹，老百姓有个为难招窄的也能帮忙说和，民情也不错，在村里也有些个威望。那么给张殿考开门这个年轻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张玉平，今年19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户后生。别看岁数小，但过惯了苦日子，上山割草砍柴，下地耕田除草，样样都难不倒他，是个能吃苦的孩子。他娘去世早，快20岁了还没成家呢，一直跟父亲一起生活，靠着勤俭，他早起晚睡，在河边开几亩荒地打点粮食，日子虽说紧巴，但勉强可以度日。日本鬼子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为非作歹，哪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恨呢？又有谁不盼着八路军早点把日本鬼子打走呢？这个张玉平就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对日本鬼子的暴行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因此自打延庆来了八路军，这里工作人员进了村，他就没少做工作，往北山送过鸡毛信，往南山给八路军带过路，跟游击队员一块割电线、扒铁轨、添封锁沟，从来没怕过。可今天这么晚了，保长找自己干什么呢？想到这儿，没等张殿考坐下，张玉平可就问上了：“殿考叔，这么晚了，您有啥事儿啊？”张殿考微微一笑：“瞧，又急了不是？听我慢慢告诉你。”张殿考一说，张玉平这才知道，感情日本鬼子来来回回的扫荡，八路军出不了山，老百姓又进不了山，这样一来二去，海坨山后八路军的粮食可就要断炊了。当天上午，区里干部悄悄派人来送信，让张老营村务必在1-2天内组织4担粮食，大约得800斤，送到北山去。区里工作人员临走之时再三叮嘱，据可靠情报，近2天敌人不会出来，能早送就别晚送，因为北山还有好多伤员等着吃饭。电烤急坏了，4担粮食那不是小数目，他秘密地跑东家进西家，张家一抖，西家5升，东凑西凑，总算凑够了4担米呀。之后他又秘密地将米集中到村中比较隐蔽的张国权家中，打算当晚就把粮食运出去。说到这儿，张殿考看看张玉平：玉平，今天晚上你跟张德勇、张延岭，你们3个人赶上4条驴，把咱们村的粮食送到北山去，先到狮子营，再听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困难吗？ 嘿，玉萍一听，别说困难了，您让我送哪儿我就送哪儿，这又不是头一回。再说了，咱们八路军为了老百姓打小日本，东跑西颠，受冻挨饿的，比咱们不是更困难吗？没事儿，您呐，尽管放心，我现在就走。说着话，张玉萍穿好衣服，抬腿，可就出了屋了。来到院子里，走到牲口棚前，牵出牲口，备好了鞍子，带上粮食，他出来了。刚出门不久，就看张玉萍啊，一转身，他又回家了。张殿考心里纳闷，心说这小子他又干什么去了？哎，功夫不大，就见玉萍打家里又走出来了，那肩上背了多半袋小米儿。张殿考知道玉萍家里也不富裕，下午之所以没有收他家的粮食，是准备让他家出人出牲口就免交粮食了。想到这儿，他凑过去了，玉萍，粮食都攒齐了，你就不必带了。嗯，张玉萍小声说，您别解释了，都是大伙的，粮食是给八路军的，谁能多出点力就多出点力，多点总比少点强。这个时候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张玉萍和张德勇、张延岭在村里乡亲们的帮助下，很快装好了米，全都杀到牲口上了，然后赶上毛驴，悄悄地出了村子。狮子营村离张老营村10多里，在归水河北。张玉萍他们几个赶着牲口出村往北，趟过莫西的河水，走过一片河滩，又穿过一片果树地，沿着小道直奔狮子营。快到马路边的时候，忽听路上有汽车声响，抬眼一看，唰的一下有2道强光朝他们射来，不好，有敌人。三个人赶紧把毛驴赶到一个土崖子下边，可就躲起来了。几分钟过后，敌人的车走远了，几个人才长出一口气呀，又悄悄地把牲口赶上了路，跟着穿过公路，打着牲口一路小跑，过了卓家营、卢凤营，这狮子营可就出现在眼前了。月夜送军粮， 海坨山巧送军粮，演播武宗亮。 送粮队夜送军粮到了狮子营村，狮子营村并不大，他们三个人很快就来到这个村的一家院外。这家院子挺大，高高的围墙内传出了嘈嘈杂杂的说话声。张玉萍轻轻敲开院门，院东边站了好多人，院西边有40多头毛驴。玉萍压低了嗓音对德勇和严岭说，哎，你们看，今天送粮的人还真不少，咱们要不快跑这几步非晚了不可，赶紧的把米都卸下来，让牲口好好的歇一会儿。就在这时，只见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跑到工作人员丁桂和的面前，跟他耳语了一番，到底说了什么谁也没听见。就在大家伙纳闷的时候，丁桂和高声说道，哎，本来打算今天送来的粮食先放在这里，大家折腾了大半夜，应该回去休息，明天再送。可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据可靠情报说，鬼子和伪军明天要扫荡，所以还要辛苦大家跑一趟，连夜把粮食送进山，绝不能让敌人抢走一粒米。丁桂和的话音刚落，送粮的乡亲们七手八脚的把粮食又重新的驮上了驴背，又踏上了艰辛的送粮旅途。张玉萍赶着毛驴走在最前面， 后边是张德勇、张延龄赶的牲口，再往后是其他村送粮的老乡，在他的前头是附近一位领路的老乡，他们出了狮子营开始进山。时值深夜，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啊。这个山里没有正经路，大家赶着牲口，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走。走了有20多里的山路后，送粮队伍经过了四口子，来到了后沟村，感情这儿是预定的收粮处。可等到这儿这么一看，后沟村原有的十几户人家的房子已经被鬼子给烧了，有的房子还冒着火苗，有的还冒着浓烟。乡亲们不知是被鬼子抓走了，还是跑到深山里去了，反正没有见到一个人。找不到队伍和区里的同志，粮食交不了，可怎么办呢？见不到八路军，粮食坚决不能卸下来留给鬼子。送粮的队伍又继续走了10来里的山路，来到龙门口村。龙门口村不大，只有几户人家，可进村一看，目不忍睹啊，房被烧光了，乡亲们也不知了去向。这一下可愁坏了丁桂河呀，转了好几个村子，就是见不到自己的队伍，怎么办？找，反正队伍就在这一带活动，不管怎么苦怎么累，也要把粮食交到队伍的手中。这样想着，丁桂河是大声喊道：老乡们，咱们的队伍就要断粮了，伤员和队伍正在等着咱们的粮食，他们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呀，咱们再加一把劲儿，一定要找到他们。说完，他和领路的老乡走在最前面，送粮的队伍又上路了。到了这个时节，天已经蒙蒙亮了，走在前面的张玉平忽然觉得这个脚有点疼，低头一看，自己左脚上的鞋已经脱了帮，右脚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丢了，脚上的血已经把袜子紧紧地粘住。玉平回头一看，身后这些老乡们，有的衣服撕破了，有的人脸上也划了口子了，有的鞋也跑丢了。可就是这样，送粮的乡亲们没有一个叫苦喊累，为了把粮食及时送到队伍手上，有的人折些个榆树条把鞋捆上，有的干脆就光着脚走。张玉平呢，没有别的办法，一抬手刺啦，把衣服的前大襟给扯下一块，把脚给包上了，用榆树条把开班的鞋捆紧，接着走啊。这个时候路更不好走了，说是路，其实根本就没路，而且山高坡陡，柴草丛生，一头毛驴驮着4斗米，虽然不是很多，但由于山是陡峭，走起来非常困难，特别阴坡，早雪还没有化，下边是树叶，上边是雪，有的还结成薄冰，甭说牲口驮着粮食，就是什么也不驮，走起来也来回直打滑，不是人倒了，就是牲口歪了，这下可就苦了赶牲口的人了，有的用肩扛垛子，有的拖驴尾巴，既不能让毛驴掉下山去，又得快点赶路。张玉平在所有的送粮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力气的，所以啊，他除了照看好自己的牲口外，还不住地帮助别人，大家伙相互帮助，艰难地向前走着。就这样，送粮的队伍沿着山梁走走停停，时快时慢，转了10几座山梁，又走了20多里的路，快到晌午的时候，

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将南满铁路位于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炸毁，并打死附近的百姓，为其换上东北军的军服，制造案发假象，污蔑是中国部队所为，挑起事端，制造导火索，向驻沈阳的东北军北大营发动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的近8000名官兵竟然在武器装备完善的情况下不敌日军600人，面对枪林弹雨，在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下，8000名官兵竟然在武器装备完善的情况下不敌日军600人，面对枪林弹雨，在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下，把枪支送回弹药库原地待命，结果被打死，被俘虏，甚至有的士兵衣服都还没有穿好就死在了床上。最终北大营失守，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占领沈阳全城，继而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让我们再回到918那个荒诞的夜晚，和大家一起亲临现场，看看当时东北军的北大营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北大营9点钟熄灯，熄灯号刚刚响过，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江明文到各班排查夜，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0点，他刚刚脱了衣服上床，就听到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紧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不好，他立刻翻身起来，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10分钟集合完毕，和几个连长立刻指挥各连奔向冀社阵地。因为在事变之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的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伞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4枚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队伍一切准备就绪，正准备出院子迎战。这时候，中校团副朱志荣赶来了，他让把部队带回去，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缴回军械库，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长官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准打。江明文和几个连长强压着怒吼问，要命也给吗？朱志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枪炮声中，7旅参谋长赵振藩拼命地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先给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让他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研究一下。赵振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荣臻在11点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7旅旅长王义哲也到了，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的鸣叫着，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丰田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墙，在城上向狱内开枪。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无处不告急，而且都是10万火急，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王义哲和荣臻这时候也没主意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北平打电话请示张学良。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谭海，他的答复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坚决不要抵抗。就这样，不仅是不抵抗，而且还要坚决，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接到荣臻的电话，当时30岁的张学良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件事无疑在他的人生中是最重要的一刻。他接到电话后，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请示，可他接到的回答是相应处理。60年之后，这位当年918事件的悲剧主角在台湾接受了日本 NHK 电视台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这么想，假如他要这么做呀，不但是如果中国不利，是日本不利的， 要是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一定是不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你知道我们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假如我真知日本要这么办呢，我当时可能我跟日本要拼的。 日本这样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可是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铁路线。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的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严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这位少帅的一念之差，最终让他抱憾终生。那天晚上，随着一声日本人打进来了，北大营的官兵逃的逃，死的死，有的去砸锁踹门拿枪，拿不到枪的再叫，拿到枪不敢开枪的也在叫，有的一边叫骂一边还击，有的人吃着胳膊，有的人光着脚，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总之那天晚上没有比北大营再乱的了，也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更狼狈的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在干什么。少帅张学良正在北平看戏，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林也随张学良在北平，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他父亲大办丧事。事变当天晚上人在沈阳的高官其实也就是两位，一个是辽宁省主席臧世义，一个是东北特区也就是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这两个人也就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做了汉奸。还有一个高官，他就是掌管着吉林省军政大权的都署参谋长西洽，这个人很快也把吉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那么当天晚上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报馆胡同的俱乐部花天酒地。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为了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旅长王以哲曾经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拟定出7条纪律，最后2条就是各级军官的宿假也就是回家住宿由每周3次改为1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团营连的执行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是事变当天夜里，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都回家了，就剩下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振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其实在沈阳大打出手的关东军心里并不踏实，因为他们知道并没有取胜的把握。就连当时住在北平的日本特务在发给关东军长官的秘密报告里也这样说，如果当时中国官民核心抵抗，那么日本在满洲的势力必将陷入重围。但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抵抗，日本人提心吊胆地打赢了这场完全没有抵抗的仗。结果日本关东军以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为首的少数激进派赌赢了。 强调铁路权，张作霖强硬立场让日本侵略者计划落空， 自然这就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羽翼未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还不敢动手，军部却已然开始蠢蠢欲动。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这些人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起初并不知情。 档案正在揭秘。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10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 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百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东北抗日联军》。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个顺口溜说的是哪儿呢？当然是东北。东三省从清朝起就叫满洲，沈阳当时叫奉天。东北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战略位置上，都是中国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东北地下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地上有茂密的森林良田，丰富的资源物产吸引着附近邻国的目光。远在岛上的日本国一直就望着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垂涎欲滴。 岛国日本自古以来地少人多，资源匮缺，由于岛屿国家的地域特质，还时常伴随着地震和海啸，日本人民不仅吃不饱饭，还要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吃饭问题曾是困扰日本国内数百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在没饭吃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生存。望着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北，日本人看红了眼，一部分狂热的日本人开始预谋对中国实施侵略扩张。 从1881年起，日本就开始大肆鼓吹中国东北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出了兵制改革的奏文，里面就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从此就慢慢形成了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 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上万建筑成为了一片废墟。1927年3月，日本国内又发生了金融危机，日本面临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一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一步步的在为全面侵略中国做着充分的准备。 1916年到1928年，中国是军阀混战的时期，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帝国主义在中国都有各自的租界地。张作霖借助日本的势力成了实力最强大的军阀。在张作霖政治生涯的初期，日本人起了关键作用，为了利用张作霖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划出去，日本人制定了援助张作霖的计划，为的是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1927年6月18号，张作霖在北京组织政府，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这时候的张作霖扬眉吐气，他计划引进美英资本在东北修建铁路，目的当然是想摆脱日本的控制，所以对日本提出的一系列在东北修铁路开矿的请求他都没有照办，自然这就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1927年4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以后，向张作霖强要铁路权，逼迫他答应一切要求，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号，沈阳20000人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田中内阁。日本关东军断定这是张作霖煽动起来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打败了奉军，张作霖准备从北京坐火车退往沈阳。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在途中炸死张作霖。张作霖是老谋深算，他提前得到了这个消息，本来定的是6月1号返回沈阳， 他临时又改了日子，改成6月4号。可最后，由于他身边那个日本人出卖了他，他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当张作霖乘坐的列车途经沈阳黄姑屯的时候，早就埋好炸药在这里等候的河本大作在瞭望台按下了按钮，张作霖左肱骨被炸断，炸成重伤，在第二天上午死去。张作霖死后，家里面一直对外界隐瞒消息，密不发丧，一直到张学良赶回来主持大局。 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方城，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像你们，他们也很愿意的。 1928年12月29号，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自此东北三省归统于中华民国政府。从清末以来，军阀割据局面结束了，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从这以后，日本也终于放弃了利用张家父子统治东北三省的计划，现在他们决心要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那个中国近代史学上悬而未决的公案，也就是那个著名的田中奏折。据说192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2次会议，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如何武力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会后田中把这个会议内容做成奏折上报了天皇。可是无论从日本的官方正式记录还是民间的资料，都看不到这个所谓田中奏折的原始记录。但是田中奏折的内容却和日本后来军事侵略中国的步伐相当的吻合。总之，在1928年有一个日籍台湾人叫蔡志堪，他其实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工人员，他通过秘密手段搞到了田中奏折，并把他交给了张学良。 得到了田中奏折情报的张学良，此时正忙着帮助蒋介石调停中原大战。1930年9月，张学良将150,000东北军主力开进关内，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张学良也从此常驻北平。918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曾告令国民政府，无论日本军队今后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利弊冲突，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正是遵照了蒋委员长的这一指示，电告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对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巡视，我方需万分容忍。这一条电令使训练有素的东北军面对突袭的日军一时不知该如何对抗，这一切对于武力侵占东北的日军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 张作霖在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了，据说咽气之前他说过这样的话，告诉小六子好好干吧，俺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其实不只是张作霖想让他回来，张学良自己何尝又不想回去呢？有一阵儿，外面传说他就要回去了，于是沈阳的大帅府修缮一新，大家都盼着他回来。可是这位新东北王终究还是没有回去。 军事演习麻痹民众，他们还缺少一个侵略的借口， 使出了非常下作的手段，是什么呢？造假。 一方面是精心准备秘密策划，另一方面却是毫无防备，全无警觉， 谁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 档案正在揭秘。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10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